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韩信将军战功卓，去留成败因萧何，世间多少兴亡史，事到临头懊悔多。列位看官，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呢，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话说刘邦当上皇帝之后，由于韩信居功自傲，刘邦的疑心大起，生怕韩信夺取他的天下，于是呢借故收回韩信的兵权，又从楚王降为淮阳侯，这引起韩信心中十分的不满。后又有人举报韩信和陈豨等人密谋，准备举兵起事，终于被吕后谋杀于长乐宫中。这件事呢就被总结成了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咱们今天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话说这一天，在韩信的淮阳侯官邸，韩信和陈豨在音乐声当中饮酒。 将军被任命为巨鹿郡守，那是皇上的特殊信任呐。 下官深知皇上隆恩浩荡，只是我马上上任，前来向恩师您告别一下，也算是我一向的心愿啊。与恩师同饮一杯，我告辞了，望恩师还要像过去一样抖擞精神，为国效忠啊。 不可能喽，不要嚷嚷了，你嚷嚷也没有用。哎， 我怎么了？我 我是武将。 你嚷嚷也没有用。 那也是武将。战争时期啊，皇上对我信任，现在和平年代了，狡兔死走狗烹，能威胁到他的皇位的就是我这武将了。皇上借故收了我的兵权，从楚王下降到淮阴侯，处处的限制着我。我现在明白啊，皇上对我只有一句，不可能有所信任。我呀辞病不上朝了，等有一天皇上估计该找茬把我杀了，他才放心。 哎，恩师所言差矣，恩师您功勋特大，没有恩师也就没有这大汉。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赖汉只提今日愁啊。 对， 现在说功勋那就奢谈了。嘿，我已经是他潜在敌人了。 啊，恩师，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恩师您现在的处境啊，就此一别我心情散乱呢、啊、我有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听为师所说，你所去的巨鹿郡地是全国的精兵所在，你又是陛下亲信的臣子，你走之后别人在皇上面前说三道四，起初皇上当然不信了，可是再有小人搞你反叛，皇上就该起疑心了，架不住这些小人天天在皇上耳边造谣生事，皇上必然大怒发兵讨伐你。 哎呀，正是啊，我在朝中树敌众多不可避免，恩师万一出这种事儿，我当如何呀？ 你才知道皇上无信呢、啊、伴君如伴虎，与其跟着皇上不如另有所图。我一定起兵呼应于你，打下天下才有我等啊。 我相信恩师才干，愿于领教。 说汉王十年，陈豨果然造反，当时声势非常之浩大，许刘邦带兵亲征，当时韩信正在病中，没有随刘邦前去，但韩信暗自派人向陈豨表示支持，并准备做他的内应。之后韩信与家丁谋划，趁黑夜假传诏旨，赦免各官府的囚徒和奴隶，欲领上这一部分人去攻打皇后吕氏和太子刘盈。但说这话的时候不小心叫一个家丁听去了，这家丁就去报告了吕后。吕后在宫中十分的紧张，连忙请萧何给出一个主意，萧何想推脱，吕后却以杀他全家为威胁，没办法，萧何只好到韩信的府上要看看情况。 萧何丞相驾到。啊，他来干什么？他带了多少兵马呀？只是单身一人哦，那就快请。 欢迎后别来，我养啊。 托老丞相的福，哎呀，您最近这个棋牌练的是越来越好了。 是啊， 还算活着这口气呀、啊。 这样。啊，你的精神可不如原来了。 哎呀，我以为你要起唱呢。 建功 还是要唱。哎呀，跟咱这不挨着，跟咱这不挨着。现在呀，天下太平，我这五人呢无事可干，闲散心肠，颐养天年喽。 哎，陈豨在巨鹿造反，将军可曾知道？ 有所耳闻。但现今情况如何，我是一些而不知啊。 哎，万岁领兵亲征，一到巨鹿就把陈豨给拿住了，现在捉到洛阳，各个朝官都要去祝贺，将军你再忙也得去应应景啊。 我老丞相，我是久病缠身，形容憔悴是吧，难见天颜，还是托老丞相代我向皇上祝贺，我病体难挨。 哎，这样不妥呀，我就怕你有所推脱，所以特来贵府劝说将军。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 念什么呀？ 要念陈豨是你的部下，要多找我赢 得啦的啦的啦的啦的一个龙。 哎，将军你要是不去、 哎、往下唱， 就好像你怕什么的，你这一去就都说明了将军你就没有什么隐藏的话呀，你是心无 一个龙 胖啊念得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啦的 我去还不行吗？ 反正我话都说到这儿了， 那 去也是将军这不去， 别你等， 也是将军大里个里个冷个里个里个冷。 所以说呀，我还是去吧，是吧？ 我就去吧， 我去吧。 说在皇帝的后宫，萧何头前走，韩信后跟着，但是这个韩信呢，他是犹豫不前。 老丞相，这路途不对呀，这是皇上的后宫啊。老丞相，难道我所言不对吗？ 没错，来的就是这儿啊。 不是同来祝贺吗？ 有你就行了，他们来干什么呀？ 长寿宫。萧何，我对你情同手足啊，您怎么忍心骗我出卖于我呀？ 韩信，不是萧老丞相骗了你，是你欺骗了大汉王朝。韩信，你知罪吗？ 我韩信忠心耿耿，南征北战，为你刘家打下天下，我何罪之有？ 带人上来。你知道这个人吗？ 是我的家丁啊，他信口雌黄，说些什么？ 不必说了。 嗯， 韩信，你这个叛贼，早就应该诛死。汉皇念你功劳卓著，才留你到今天。你反心不改，还是要反。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我韩信，东挡西杀这么多年，老得可如此的下场，悔呀悔！没有听蒯通之言，有今日杀身之祸，天意，天意呀！ 来人， 在， 给我把韩信绑起来， 哼， 立刻处死。 哈哈，哎。 当年萧何力荐韩信使他步步高升，而今萧何又欺骗韩信，终使他死于非命，于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便渐渐地流传开了。这个成语出于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而韩信被杀的故事是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一部分记载的。其实韩信居功自傲，觉得汉朝天下是他打下来的，才有这种怨气。他不知汉朝的天下是无数人的筹谋和牺牲换回来的，韩信对自己的估计太过了，才有今日之祸。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奉公守法美名传，为主操心忠肝胆，威武权贵不能欺，是照章办事真铁面。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奉公守法。赵奢呀，原本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一个管理田赋税收的小官，人称叫田不利。他对赵王呢是一片忠心耿耿，收税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而且来说，此人呢不惧对方官高位显，收税时敢于硬碰硬，是秉公办事。奉公守法呢，说的就是这位赵奢。话说在那一天，平原君府大门高高的台阶，朱红的大门，大门两侧有军事站岗，赵奢向站岗兵施礼。 各位有礼了，我叫赵奢， 人家管我叫田部吏，其实就是个收税的官。我想面见主事之人，收取你家应缴的国税。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我这打个盹都不成啊。 在下田部吏，收您家的田亩税。 好啊，那个你们两个把钱留下，让他走吧。 是我收你的钱，不是 啊，我收你的钱啊。 你不要蛮不讲理，不要妨碍 公务。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平原君的府邸。 哎，知道平原君是什么官吗？ 不知道。 大概你是没当过官吧。 我当过官没当过官没有太大的关系。田亩收税，国家法规。 不长眼。周贵人，你也抬头看看门楼，这个门楼是不提税字的。哼，新上任的吧，不懂规矩，我不与你计较。要是旧税官，我叫他茅厕里喝点什么，他就知道这个滋味不好受了。回去吧，不跟你废话了。走。 管家，管家，开门来，开门来。管家，管家，开门来，开门来，开门呐，开门呐，开门。 别笑了，别笑了，笑什么笑啊？啊，你就是收税的呀。明天到祖庙里领取银子啊，我家主人跟祖庙等你呢。 赵奢很是无奈啊，只好领人到祖庙去。祖庙由12个高大红柱撑起来的建筑，内放列祖列宗的神位。赵奢领着收税士兵登上阶台，管家正在叩头。赵奢见状有点奇怪。 列祖列宗，今有田部吏小官前来收税，我们赵氏没有这个规矩，可这小官他非收不可。老祖宗，这银子您老人家出吧。 列祖列宗，为了赵氏万代基业，我赵奢办事秉公，毫无私求，也不能有丝毫减免。 老祖宗不言不语，你就免开尊口吧。 我家田亩之税，任何人不得苟免。小官身处王室，岂能睁一眼闭一眼？好气者就收，硬头就免，不能一视同仁。我当赵国家的田部吏，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我官人的良心。 哼，小子们， 对。 给我拉下去。 打敢尔等，我赵奢执行公事，你们无权动我。 哎，这种小官打死你跟杀条狗有什么区别？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给我打。 是，住手。我们是依法征税，执行的是国家公务，谁敢再动一下田大人，我们可要还击了。带着油葫芦来的， 看谁还敢还击，给我打反了他们了。 一场混战当中，执法军取胜，众家丁狼狈逃窜，管家个人与众人打斗，被众人打倒在地，执法军士七手八脚打在管家人的身上。 住手，别把管家人打死了。 我管不了事儿啊。 管家当场被打死。当天晚上，平原君府在客厅里，平原君来回走动时怒火冲天。去抓的人怎么还不来？ 大人别心急，马上就到。 吩咐家军埋伏在院里，来了二话不说上前揪住打死了事。这个小官公然敢打死我的管家，而且在祖庙中杀人，真是吃得凶心豹胆。 大人， 还是要问上一问再动手不迟。大人贤明在外，不问清楚岂能知道事理，一定要先掌理再动手。大人看，赵奢绑上来了。赵奢跪下。 赵奢如果无礼下跪不迟。 赵奢，你好大的胆子，你才是个鸡毛的小官呢，公然敢打死人命，而且把我家管家打死，看来你是冲着我平原君来的，我岂能容你？ 平原君大人，列国之中你有贤名，我赵奢深深的佩服，你是赵国大王的亲弟弟，人尊为王位，我当然尊敬，可是按照平原君府的家规，赵国国将不国矣，赵国的基业危在旦夕，我是一个无名小官吏，还知道要我赵国根基万代，具有一个贤明的宰相，怎么不能挽危机于此时呢？ 胡说八道些什么，怎么好好的我赵国就要危机了呢？ 国家没有既定制度，没有根本大法，田亩税收也可以给也可以不交，办事的人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这国家怎么运转，怎么向前走，国家怎能不危机，岂不令人奇怪吗？ 那么照你说来该怎么办呢？ 您是亲王，是赵国的贵公子，可你纵容管家不奉公守法，不守法则国弱贫弱的国家挡不住列国的侵吞，赵国亡了，你一个大王的弟弟安能有荣华富贵？现在平原郡如此尊贵，那是赵国尊贵的原因，如能执法收税，人人平等的纳税，老百姓没有怨言，心平气和，赵国才会强大，你是国王的贵气，也才能受到恩惠。我是个田不利的小官，都明白这个道理，你是个亲王，怎么如此的糊涂呢？ 我 相信平原君大人一定比我们理解的更深刻。 好了，别说了，来人呢，给田大人松绑。 谢谢平原君。 不，听君一席话着实让我惭愧，你呀确实是一个称职的收税官，你大公无私，敢作敢为，你确实是赵国的功臣也。那么此典呢，出于司马迁的《史记·赵奢列传》，后被封为赵国的大将，因屡立战功，后被赵惠文王封为马服君，死后葬于邯郸的子山之上，人们为了怀念他，将子山尊为马服山。一个人只要弄通一个为国纳税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可以战服一切不服道理的人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含着泪微笑，原来